好，我是徐峥。 对，我也在炒股。 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 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今天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冤案啊，男子呢被指强奸幼女入狱，18年后女方是下跪道歉，能否还当年清白？今天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第二个话题，嫖宿幼女罪或被废除，保护幼女今后将有法可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连线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蒙京妙律师啊。妙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妙律师啊，我们首先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第一个案例哈，也就是说可以说是一起冤案啊。根据山东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哈，今年58岁的孙叶龙啊，是山东枣庄市台儿庄的一个农民啊。那么在18年前啊，他认识了当地一家饭店打工的李小曼啊，小李。这个孙叶龙说呢，当时这个小李才14岁啊，跟自己的女儿同岁，自己呢也一直把李小曼当成女儿来看待，这俩人啊相处的一直很愉快啊，一老一小。但是就在1997年的11月的一天，俩人这种融洽的关系呢被彻底的改变了哈。刚刚出门买东西的孙叶龙啊，被派出所给召唤，来一趟吧。孙叶龙到了派出所，一问才知道，原因是这个小李李小曼呢告诉派出所的民警，孙叶龙和自己有不正当的关系。当时呢是在2000年，这孙叶龙呢就被以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啊。那么出狱之后呢，孙叶龙是多次上诉啊，又不断的被驳回。在这期间呢，不甘心的孙叶龙啊一直请求李小曼能够站出来说明真相。而就在最近呢，在等待了18年之后，当年所谓的受害人啊，李小曼终于同意上门说明真相。从安徽来到孙叶龙的家中啊，这个李小曼见面呢，就直接跪倒在孙家人的面前啊，承认了当年是冤枉了孙叶龙的事实，并且表示呢，愿意帮助孙叶龙来作证。孙叶龙的妻子呢是紧紧拉住这个李小曼的手，诉说着这些年来的委屈啊，说到伤心的地方，那两个人是痛哭流涕啊。有了李小曼的这个表态之后呢，孙叶龙决定再次提出上诉，希望能够查明真相，给自己一个清白。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背着当年强奸幼女这么一个罪名啊。虽然李小曼已经是登门道歉了，但是对于孙叶龙来说啊，想要翻案远远不够，他需要很多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年的判决书当中啊，除了受害者李小曼，作证的大多是当年办案的民警，比如像曾某、李某、宋某、张某，都从自己工作的角度分别作证，说孙叶龙和李小曼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18年过去了，想要找到当年的这些人并不容易，很多人是转业了，很多人是另谋他职了，很多人已经不在当地了，怎么样找到他们，他们又愿不愿意帮助孙叶龙，这都是一个难题哈。下面我们请这个妙律师一起来说一说这起案件，好吧，妙律师啊，整个过程我们说完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哈，罪名是奸淫幼女罪啊，这个奸淫幼女罪，这样一个罪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名，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好吧。嗯， 奸淫幼对实际上是这个是强奸罪的一个这个叫做特定罪名，或者叫做分支的一个罪名。 嗯， 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一般的理解，强奸的话呢是说 在没有取得这个就是女方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 嗯， 这个就构成强奸。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幼女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认为14岁以下的这个幼女，她即使是这个表示同意，但是因为她未成年，她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和这个做出一个确切和这个合理的判断， 嗯， 所以即使她同意的情况下和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了这个性关系， 嗯， 就把她认定为叫做奸淫幼女罪了。 嗯，这个叫奸淫。 那么就是 哦， 对对对，就是说，即使他当时是这个，就是说女方在这个时候是同意的， 嗯， 并不是说这个 强行被迫的，嗯， 对，哎，他并没有强行和被迫，但是因为他那个他的心智并不够足够成熟， 嗯， 他的这个所谓做出的判断是这个不对的，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法律对于幼女的一个特别保护， 嗯， 所以有这么一个罪名， 嗯， 这个罪名的话应该是这个。是5年以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嗯，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被告人嘛，就是他现在已经这个不断的在这个提出这个抗辩的这样的这个，他呢就是当时是按照这样来进行的这个定罪， 嗯， 但是我要说一下啊，就咱们刚才在报道的这个新闻里一直在说上诉， 嗯， 这个词用的不准确，或者说这个词可能是原来的这个， 嗯， 不管是他自己也好，还是这个有关的新闻记者。上诉是一个特定称谓， 嗯， 在这里他不可能上诉， 嗯，怎么说呢？ 上诉只能是对于一审的这个判决不服，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向二审提起的，这个叫上诉， 这叫上诉。 那么这个上诉的期限是很有限的，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刑事判决是10天之内提出上诉， 嗯， 啊，民事的判决是15天之内提出上诉， 嗯， 那么超过了这个时间呢，就没有上诉权了， 哦， 就是。那么这个他已经他这个时间远远超过，他不可能提的是上诉。从法律专业上讲，这个应该是申诉。 申诉， 对，应该是申诉。就是说，因为是这样，从法律上讲，上诉，只要你提出在这个期限之内，只要你提出，二审法院必须受理。 嗯。 必须受理，必须重新把这案子拿过来审。但是申诉呢，是你申请进行这种重新的审理，但是二是这个接受申诉的这个机构，包括法院，包括检察院，包括各种机构， 嗯， 它不是法定的必须接受你的这个申诉， 哦， 而是你对于这个事情你有不服，你有相应的东西，这个是法定有这么多，大概是有明确罗列了这么7、8种这种情况， 嗯， 符合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入这个申诉的审查程序，然后有可能把原来的已经生效的这个判决或者裁定把它撤销掉，重新进入审判程序。 嗯， 那么这个程序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诉讼法中间呢，它是叫做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说，已经对于已经生效和完成了的， 嗯， 这个裁判，那么它可能确实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有人受了冤屈。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赋予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受冤屈的人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这个找到公正， 嗯，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间呢，我认为呢核心证据就是他这个给当时给他定罪的这个核心证据， 嗯， 就是这个所谓受害者的这个口供， 嗯， 那么当年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也是这个年限比较长的，那么在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这个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以纯的口供定罪， 嗯， 可能不太符合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定罪量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了。 但这个案子应该是1997年了，对吧？ 对对对，这个年头比较长了。那个时候呢，包括这个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在，就是都是已经很久远的时代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一点上可能控制的也不是很严格。 嗯， 那么。实际上呢，对于他这个案件来说，我们看呢现在是基本上是完全以口供作为定罪依据的，不管是被害人呢，还是所谓的这个其他 证 人的， 对 啊。那么，但是最核心的口供应该是这个被害人的， 嗯。 那么最核心的口供是被害人的话呢，这个现在这个核心的被害人他提出来这个变更他的这种口供的话，相当于发现了新的这种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这个裁判结果的话，我认为。提出申诉是可以的， 嗯嗯嗯。 那 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原则上啊，原则上不应该由他自己去找这些当年的这些证人。 那应该由谁？ 他， 嗯， 他应该是这样，他提出了这个，就是说有足以推翻原审裁判的这样的这种证据的情况下， 嗯， 他向有关的这个机关，包括检察院，包括法院提出申诉或者抗诉申请以后，那么， 嗯， 这个已经原来最核心的证据被推翻了，那么应该进入重审，就是再审的这个程序。 嗯， 进入再审的程序应当由检察机关或者由法院，由他们去联络当时的这个这些证人，或者是重新核实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嗯， 啊，然后再去考虑重新进行裁判。但是即使都联系不上， 嗯， 按照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刑法的这个原则，疑罪从无。 嗯， 就是说这个事儿可疑，你没有确凿的，就是说非常非常确凿的证据能够认定这个刑犯，你就应该认为他是无罪的。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他最核心的一项强奸的这个证人证言已经改变了，这个口供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实践这就属于一个疑罪。那么又如果你法院或检察院无法去核实其他的证人证言的情况下， 嗯， 那么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你也应当宣判这个人是无罪。 好，妙律师把这个案件整个的这个分析了一下哈，这个线路现在比较清晰了。但是有一个点啊，就刚才您说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说这种申诉啊，相关的机关可以受理，也可以不受理，是吧？ 啊，对，它需要一个判断。 嗯， 就是上诉的话，你就上诉和申诉最大的区别就是提上诉了，你的理由作为上诉机关来说不是事儿。或者说他没有权利去审查你上诉的理由。 嗯， 那么就是只要你提了，我就必须接受。 嗯， 这叫上诉。 嗯， 但是申诉是什么？申诉你提了以后，我有权利去审查你申诉的理由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充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审查完了，认为你的申诉不合理、不充分， 嗯， 完全是这个无理取闹也好或者什么，那么他就可以直接把你关在这门外边。 嗯， 这叫申诉。那么上诉就是，所以的话，他像之前之所以那么多年也提，但是一直没有结论， 嗯， 是因为他实际上他拿不出能够足以对他的，对，拿不出足以推翻他原来这个裁判的这个东西，这些相关的这些证据， 嗯， 所以人家在进行申诉审查的时候，直接就把他关在门外边了。 哦， 但是他如果现在有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符合申诉这个受理和立案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也有了当年这个直接的这个打引号的受害人李小曼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词，那就是这个， 对， 那法院没有理由不再去受理这个案件啊，申诉的案件 啊，这个不一定是法院了，这个实际上可以向很多机关提出来， 嗯， 啊，检察院包括法院， 嗯， 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信访部门，都是他们都是有权利接受这种冤假错案的这种审查。 是，哎呀，这么多年的冤屈哈，这个案件这么多年的冤屈，不仅是给这个当事人啊，这个孙叶龙带来直接的这种身体上的、心灵上的伤害，也给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家庭啊带来了很多的苦恼啊。像这种啊，一审的，包括这个判刑啊，包括他已经服刑完毕了啊，再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去申诉哈。如果一旦申诉成功啊，能够把当年的这个冤假错案，比如说给这个清掉哈，但他会得到什么呢？就是孙叶龙会得到什么呢？嗯，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他从他的这个名誉上可以给他恢复了。 嗯， 就是这个就是他不管他是服刑出来以后， 嗯， 他的记录中间永远记录他曾经是一个强奸犯，然后服刑， 嗯， 刑满释放人员， 嗯， 那么他的这个在社会中的这个地位，包括他的这种整个记录，他就有这么个污点， 嗯。嗯， 这个污点会实际上实质上对这个个人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嗯， 那么一旦他的这个申诉成功了，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无罪的宣判，那么至少他身上就不再存在一个污点。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最终这个已经服刑完毕的人员他被最终认定为无罪，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国家应当是对这个服刑的人员进行一定的这种经济赔偿的。 嗯， 就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它是里边有一个相关的这种计算方式，以金钱的，以这种就是金钱的这种方式进行一种赔偿。 嗯， 那么只能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么说吧，这个关了这几年，然后又经历了这种就整个这个刑事审判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经济损失当然固然是有，精神的这种 害也是存在的。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难去量化的。 嗯， 那么我们只能现在就是现在的我们国家财力也有限，不可能进行很高额的赔偿，所以就按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 嗯， 啊，进行有这么一个计算，然后呢，由相关的部门进行支付。 是 啊， 金钱可能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种名誉啊、声誉。 对，它可以恢复它的这个名誉。 对， 但是你刚才提到关于这个，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在狱中的时候已经认罪了呀，或者什么？这个申诉这件事啊，按照现行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啊、刑事诉讼法，这个你跟你是不是曾经认罪，或者你现在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且提出申诉的主体可以包括这个犯罪，或者叫被告人，或者叫罪犯本人， 嗯， 包括他的代理律师、他的家属都是可以提的， 嗯， 也就是说，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在监狱中正在服刑，他如果在监狱中间明确表示不认罪，那么可能对他的这个比如说减刑，对于他的这个就是说假释， 嗯， 啊，对于他的监狱中间的这种表现，甚至直接的待遇， 嗯， 都会有直接影响，因为你，对啊，你明显是正在对抗这个国家的这或者监管， 嗯， 你表示不服，你如果在监狱中你比较听话，你这样的话，那可能明显它就有很多现实的这种区别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不要求说是你一直要扛着说绝对不认罪，然后我才能出来给你进行申诉， 嗯， 而是说你可以在监狱中同时正在这个认罪服法，正在服刑， 嗯， 但是你的律师、你的家属在外边仍然是可以 帮你进行申诉，嗯， 就进行申诉，然后如果是要有新的这种证据或者什么能够构成这种成功的申诉的话， 嗯， 那仍然是可以重新进行这种审理。 嗯，好，这个案例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哈。当年的这个孙月龙和打工的李小曼本来是一老一小很好的一个关系哈，让我想起了一个寓言故事《农夫和蛇》哈。当然，可能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可是这样的事情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有发生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还会来请妙律师跟我们分析另外一起案例哈。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周就会召开。或将修法啊来废除嫖宿幼女罪，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说。 大家好，我是徐峥， 对， 我也在炒股。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 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宋阳。接下来咱们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啊，下周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啊，将三审刑法修正案，这次审议呢，有可能涉及到嫖宿幼女罪。根据统计，2014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被媒体曝光的啊性侵儿童案件就达到了503起，是2013年的4倍之多。其中受害人群呢，呈现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尤其是7岁到14岁的小学生居多。那今年6月份啊。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和前监察部的部长等在内，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啊，就建议能够废除嫖宿幼女罪。那么嫖宿幼女一律按照强奸罪来论处。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请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文京妙律师啊，一起来说说这个事情。妙律师，嗯 嗯， 哎，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可能我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对嫖宿幼女罪以及对强奸罪这两个罪行啊，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为什么要废除这个嫖宿幼女罪？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要保护幼女的话，就会按照哪一个量刑标准更高来进行高限的一个惩处？还是说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您先分析分析这两个罪名。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刑法的236条规定了强奸罪。 嗯， 那么这一个条款是放在哪一个章节中间呢？叫做侵害公民的人身和政治权利这一个章节中间的。 嗯， 那么在这个强奸罪的这个规定中间，实际上也有刚才咱们在前一个这个节目中间提到的，叫做强奸幼女。 嗯， 实际上这个强奸就是与14岁以下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行为， 嗯， 即使她同意，也是认定为强奸幼女， 嗯， 叫奸淫幼女罪。这个是236条，是侵害这个公民人身权利的这个章节中间。 嗯， 好了，那么嫖宿幼女在哪儿呢？嫖宿幼女还不在这个章节中间，嫖宿幼女在第360条第二款。 嗯， 它放在了什么？是危害社会公共管理秩序这个章节中间的关于卖淫嫖娼的这一个章节中间。 哦，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当然我们再说一下量刑啊，这个强奸罪呢，起刑点是3年，最高刑是死刑。 嗯， 嫖宿幼女罪起刑点是5年，最高刑是15年。 嗯， 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就逻辑上稍微有点混乱， 有点乱。嗯， 就是起刑点的话，反而嫖宿幼女高。 嗯， 他好像觉得嫖宿幼女是个更严重的罪行，可是他到15年就完了。 高限低。嗯， 高限低。 嗯， 那么强奸罪呢，3年就可以，就它的起刑是3年， 嗯， 好像比嫖宿幼女这个要轻一些， 嗯， 但是最高可以到4刑， 嗯， 这是问题。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或者说是整个学界现在对这件事情最不舒服，或者说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为什么都大家这个比较赞同取消嫖宿幼女罪呢？ 嗯， 就是它第一个，它这个法条放的位置， 嗯。 他实际上你如果用这个法条去对这个有关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罚的话，你实际上你等于默认了这个被害的幼女是个卖淫女， 因为他放在了危害公共安全里面的那一个， 他放在了危害公共管理的这个卖淫这个章节中间了。 对， 而且他从这个罪名本身的这个嫖这个字本身，他就对应的是卖淫嘛。 嗯， 所以的话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罪名当时的这种设置和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强奸罪中间已经有了这种强奸幼女的这样的明确的规定， 嗯， 奸淫幼女这方面的规定，这两个罪实际上是差不多同样的一个类似行为。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给有可能出现的14岁以下的卖淫女更低一点的保护吗？ 嗯， 因为如果你要是按照嫖宿幼女，就是说她是一个卖淫女，就不管她多大岁数，14岁以下，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给她的保护低一些呢？我们不能认为她是被强奸的， 嗯， 那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嘛。因为她首先这个就是说14岁以下的这种是未成年人，应该更多的保护，但是偏偏有这么一个嫖宿幼女的罪名， 嗯， 所以就产生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这种可能身世很悲惨的这些幼女们的保护实际上是弱化了的。 哦，好，明白了。对，妙律师，由于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啊！谢谢妙律师，谢谢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蒙京妙律师，谢谢您啊！好，再见，好，再见，嗯。今天两个案例哈，其实都跟女性有关，跟幼女有关哈。如何保护好幼女，不仅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在法律层面上、法律法条的制度上的建设。那今天我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丹青带给各位的案例，别忘了。最近一段时间将要实施的单双号的限行以及相关路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我们选择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以及一起侵吞公款案件。赵某最近发现女儿有点不正常，于是就追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胆怯地说，超市老板在她身体上摸来摸去，并且吓唬她说不让自己和家里人说。 赵某得知后就非常生气，直接去了超市找老板严某去理论，但是严某当时拒不承认，赵某一拳就打在他脸上，致使赵某鼻梁骨等处骨折，经过鉴定是轻伤二级。近日，通州检察院以赵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通州法院依法提起公诉。这位做父亲的赵某在被抓之后也非常的后悔，认为自己太不冷静了，希望能够从轻处罚。检察官提示说，父母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冷静，最好能及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报警，而不是自己冲动的去报私仇，用非法的手段将他人伤害之后，最后不仅不能救女儿，可能自己还要身陷囹圄。再来说说下面这起汽车销售顾问侵吞公款7万多元。毕某是通州区一家 4S 店的销售顾问，虽然每个月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月光族。不久前呢，他就开始打起了买车定金的主意，因为他发现公司对于销售人员是不是向客户索要购车定金并不掌握，完全靠销售人员主动的上交财务。此后呢，毕某在向买车人推销汽车的过程当中，每次都要求对方要交5000到10000元不等的购车定金。在半年里面，他向8名购车人索要了定金近7万元。之后呢，他也没有按照公司规定将定金上交财务，而是自己日常消费挥霍了。过了不久，毕某因为业绩不合格被公司辞退了。他离职以后呢，还接到过几次客户要求退定金的电话，他就说财务人员不在，或者说钱没到位等等，以此来推脱，始终没有告诉买车人自己已经被辞退了。直到有一位购车人到公司去追讨定金的时候，公司才知情。后来公司赶紧报了案，警察很快将毕某抓获。经过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毕某被法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以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